爱了是我、哦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相信。

出口，愿我们化作那悠然海鸥，一起飞走，永不回头。多少次等待，等待着爱情到来，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。我和你迷路在人海，也看不清未来，曾经爱到心碎，伤口依然痛到现在。我和你相遇爱情海，戒备斗心的爱，天亮后我才明白，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。感觉着雨季快来到，风雨在云层中缠绕，沉默的天空你不会明了，我们只要一个拥抱。 oh, oh, oh, oh, oh. 终于我已看来了光明，一个吻已点燃我的心。我和你迷路在人海，也看不清未来，曾经爱到心碎，伤口依然痛到现在。感受北斗星的 是我离不开柔柔。我不能证明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，也让

叫你宝贝。 渐渐

爸爸爸爸，只要给我一句歌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。爸爸爸爸爸爸，只要一首好听的歌，如若我要发光，他给我打磨。程度决定现众声，啦啦叭叭叭叭，只要给我一句歌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。啦啦叭叭叭叭，只要一首好听的歌，如若我要发光，他给我打磨。歌曲不是每天生息的配乐，是活着吸烟就做个背景，不想辜负那些我爱上的歌，所以何时何地也祈求尽兴。啦啦叭叭叭叭，只要给我一句歌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。啦啦叭叭叭叭，只要一首好听的歌，若我要发光，他给我打磨。啦啦叭叭叭叭，只要给我一句歌，热辣辣地再燃烧耳朵。巴拉巴巴巴巴，只要一首好听的歌，如若我要发光，他给我打磨。巴拉巴巴巴巴，只要给我一句歌，换着就是尽情的效果。巴拉巴巴巴巴，只要一首好听的歌，填满我的唱片，真的有帮助。巴拉巴巴巴。 不怕停不了，一路难不倒，爱了就停不了，命中逃不掉，你会知道。只要拥抱，所有言语不必，或许是错，不到最后不停，你是空气，大口呼吸，背靠着背，谁心跳乱了拍，说好就是如果遇见陪伴的今天，约定就是爱你忘了时间，我不怕停不就停不了，命中逃不掉，停不了，停不了，哦哦，逃不掉，哦哦，其他全都不想要，停不了，一路难不倒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